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27集，我们赢了。文静定定看了蒋满片刻，目光重新移到电脑屏幕上，摄像头环顾在他的头顶，照出他的脸，过长的额发盖住眉眼，只看得见痕迹极深的卧蚕。文静的鼻梁挺直，薄唇抿着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但他操纵着鼠标用了一张改名卡，删掉了文静两个字，修长的指节落在键盘上敲了几下，改名卡使用成功，他的 ID 从文静两字变成了婉婉。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蒋婉，他也会一直陪着他。台下的粉丝尖叫起来， 姐，我哭了，你用了7年的 ID 说改就改了， 我被虐到了，婉婉好幸福，我也想当婉婉。 哭了哭了，阿金长大了，天起来这么要人命，不， 加油，锦哥，你一定要幸福啊！ 我们注意到 AY 战队的明星队员文静改了 ID， 改叫婉婉。 台上的男主持开始聊起文静。 前段时间我也看了直播，但是很不凑巧没赶上，这段直播恰好被掐掉了。 女主持人笑了起来。 你咳咳什么？ 大家都懂，我就不说了啊。现在看来啊，文静和他的女朋友很相爱，用了7年的 ID 说换就换了。 好感动啊，静哥在圈内一直都是生人勿近的那种人，特别高冷，我也是他的颜粉，完全想不到他会有女朋友，所以当时听到消息时都震惊了很久呢。 是吗？我也是。 男主持人说完看了眼屏幕。 好了，言归正传，我们看看两边战队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了，看看这场比赛到底会是哪一方赢呢。 蒋婉一开始还没看明白文静在做什么，直到听到粉丝的尖叫声，又听到主持人那番话，才意识到文静把自己用了7年的游戏 ID 换成了他的名字。他内心震撼到了极点，酸涩、感动、欣喜，诸多情绪一时间像潮水一样淹没了他。他捂住嘴，想笑，更想哭，又觉得哭出来好丢脸，硬生生忍住了。台上双方已经开始进入匹配模式，先竞掉英雄，随后是选英雄。四个大屏幕，左右两面显示屏上显示的是游戏界面，右下角是广角摄像头，可以看清两边队伍。左下角的屏幕一直是文静的脸，摄像头对准了文静，全程没有移过镜头。担心蒋婉看不懂，驴打滚几人坐了过来，充当解说给他讲解。 那刚刚我们热身场打的是单线，就一条路，把水晶推了就赢了，但如果对方推了我们的水晶，那就是我们输了。其实说白了呢，就是一个推塔游戏，但是你推塔之前要把敌人给消灭。 嗯，这个我懂。 蒋婉点点头，他就是分不清英雄人物，每次他们聚在一起打的时候，他根本看不懂上面显示的 KO 是什么意思，也根本不知道是谁杀了谁。他只是全程看着文静那张脸，唇角忍不住一直翘着。 哎，阿金刚刚杀人了，你看到了吗？我去，好帅啊。阿金打游戏的时候是真的帅，操作的时候更帅。 嗯， 蒋婉点头，他确实很帅，不管是打游戏还是做别的，总会不自觉就吸引别人的视线。 漂亮，文静这一波收得漂亮。 男主持人情绪激昂地赞叹。 对面意识不差，只可惜遇到了文静，他反应太快了，而且预判位置特别准， 呜呼，阿靖刚刚拿下四杀。 驴打滚几人吹口哨为他欢呼。蒋婉拿出手机对着台上的文静拍了一张照片，隔着距离照片有些模糊，上面看不清文静的脸，但那身白色分外惹眼。游戏结束，文静赢了，总杀敌人头数40，文静一个人就拿了28个人头，一共死了2次，助攻还有8个。他摘掉耳麦，面无表情地起身，隔着遥远距离看向蒋婉。蒋婉手里举着一个荧光牌，上面写着文静2个字，是驴打滚从身后粉丝那儿拿来给他的。 赢了！ 他笑着冲文静挥舞着荧光牌，笑得眼睛都弯了起来。 我们赢了！ 大屏幕上映出文静的脸，她薄唇微微勾起一个浅浅的弧度。全场安静了几秒，猛地爆发出刺耳的尖叫声。 笑了笑了，我靖哥笑了。 啊，有生之年看见我靖哥笑了。 铜锣烧几人听到粉丝的尖叫声，回头全都见了鬼似的盯着文静的脸看，下一秒一窝蜂冲上去想抱住他，结果就见文静皱眉推开他们，长腿几步走到江婉跟前，伸出长臂将他揽进怀里。文静将下巴搭在他肩颈的位置，出口的嗓音低沉质感异常好听。 我们赢了！ 全场粉丝再次沸腾尖叫。 啊，疯了疯了， 哭了哭了，这绝美的爱情，我明明是来看靖哥打游戏的，结果吃了一肚子狗粮啊。 阿靖要幸福啊，我命令你们一定要幸福啊。 蒋婉被搂得满面羞红，却不愿意推开他。他贴靠在文静怀里，在粉丝的尖叫声中冲文静轻声说， 好多人在看我们，回去再抱吧。 文静点头，呼吸很烫。 婉婉，我想亲你。 不行，回去再说。 哦。蒋婉把文静拉坐在位置上，台上的主持人开始抽奖活动。抽奖活动结束后就是中场休息，下午还有其他战队的比赛。文静牵着蒋婉出来时，又被粉丝一窝蜂包围了，几个队员把他们护着往外走。文静戴着口罩，长臂把蒋婉揽在怀里。粉丝们又羡慕又嫉妒，举着牌子冲他喊祝他幸福。出了门口，外面还有更多的粉丝，有些高喊着是从外地赶来，坐飞机整整4个小时，在门外又等了3个多小时，就为了见他一面。蒋婉拉了拉文静，踮起脚小声靠在他耳边说， 哎，跟他们说一声谢谢，然后请他们一起吃饭喝点东西吧。 文静停了下来，看着面前的粉丝说，婉婉让我跟你们说一声谢谢，她让我请你们吃饭喝东西。蒋婉一脸黑线，她搞不明白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错。粉丝们惊喜地看着文静， 真的吗？真的吗？ 文静点头，真的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点赞加分享哦。